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这回对。 经典名段。 提起卖糖一抓准，待人热情的那位全国劳模张鼎贵，小妹朋友都非常熟悉。其实在天津也有一位和张鼎贵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劳模，他的名字叫做张世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的经典名段啊，我们就来和您一起聊一聊一段歌颂劳动模范的相声段子，学习张世珍。张世珍曾经是天津光复道副食品商店的服务员。张世珍参加工作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年轻时期啊，他就心灵手巧勤奋工作，一直是天津市有名的劳动模范，还曾多次荣获全国模范的称号。张世珍能够成为全国劳动模范，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从事的是商业工作，商业工作要做好就必须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他不断学习不断摸索苦练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为了让群众吃好减少等候时间，张世珍几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坚持推车送货上门，对于老弱病残户更是给予悉心的照顾。张世珍总是急顾客所急，想顾客所想，眼里总有活，做事一阵风，因此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1959年，为了宣传张世珍同志的先进事迹，相声演员苏文茂就和伙伴一起去光复道商店体验生活，干起售货员的工作。在深入观察理解现实的基础上，创作了新相声学习光复道，深受观众和同行们的欢迎。1978年，苏文茂又在原学习光复道的基础上整理排演了学习张世珍。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段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学习张世珍。 你在这儿呢啊？ 啊，是， 可老没见了 啊，有些日子没见了。 你家还在那儿住呢？ 啊，家还在那儿住呢。 还在哪儿住呢？ 说了半天不知道 啊。知道 啊， 你家不是住在南市华安大街吗？ 不，我早就搬家了。 搬家了 啊？ 搬哪儿去了？ 搬这个河北区光复道。 啊？ 怎么了？ 你住家在光复道？ 这还新鲜。 哎呀，我最亲爱的朋友。 我你什么毛病这是？怎么了？ 您呐、啊、您不理解我的心情啊。 啊， 我是从内心里头羡慕你啊。我羡慕您呐、啊、住这个地方。 住的地方有什么可羡慕的？ 也不单是你 啊， 你们光复道的居民我全羡慕。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光复道的居民呐 啊 懂得疼人呐。 光复道的居民懂得疼人？ 你不信要把我调到你们那儿工作去 啊， 你们也得照样疼我。 这都哪儿的事啊。 我问问你 啊， 你们光复道有个副食品商店吗？ 啊，有啊，就在我们门口。我们老太太呀、啊、经常上那买东西去。 哦，哎，有个售货员叫张世珍的，你认识吗？ 我太认识了，那是我们顾客的贴心人呐，同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再问问你 啊， 有的时候有居民给售货员送饭 啊， 有这么回事儿？ 倒不谢谢，送饭还谢谢，像什么这个天热送清凉饮料的，这个下雨天送雨衣的，天冷送棉大衣的。我跟你那么说吧，我们那块的居民呢、啊、跟光复道的售货员这个关系别提多密切了。 嗯， 这不我们老太太还惦着把售货员接家里吃饭去呢。 哎呀，光复道的居民可太好了。哎，要提起我们那片的居民呢、啊、让我难过呀、啊。 怎么呢？ 还甭说给我送饭呢，连给我送碗凉水的全没有啊。 哦， 也难说，他们不懂得疼人呢、啊。 我说了半天，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我呀， 啊， 我也是副食店的售货员。 哦，莫怪了。哎，您搞这行工作时间不短了吧？ 感情不短了 啊。 我58年参加的工作。 哦，就说您干这行工作有那么20来年了。 哎，对 啊， 别的工作咱不敢说啊，就这摊工作没有咱拿不起来的。 好、哦、 我们那一共分这么几个组。 都有哪几个组啊？ 有蔬菜组、副食组、食品组、鲜货组，还有水牛组。 什么叫水牛组啊？ 就是水产跟牛肉。 嗨、哦，这么个水牛组啊。 这几个组的工作呀、啊、咱是搁哪哪行是样样精通。 哦，有经验。 嗯， 可称是多面手。 哎呀，就您这句话呀、 啊，啊， 比请我吃顿饭我还高兴。 怎么的？ 您了解我呀、啊？ 我呀， 就我们单位那些同志啊，连我们领导全算上，他们太不了解我 啊！ 就我这么大能耐，还让我向别人学习？ 让你学习什么？ 让我学习张世珍。 这太对了，商业战线上职工啊，都应该向人张世珍学习。 嗨 啊， 干我们这行的 啊， 都是这两下子，反正你买我卖。 不、啊、不能那么说啊，这个社会主义商业可不单纯是买卖关系，它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啊传送党的温暖的纽带和桥梁 啊。这咱不懂啊， 啊， 反正咱就知道干。 干是对的、 嗯、 张世珍就是在实干当中体会出来的。他20几年如一日坚持推车送货，特别对这个老弱户病残户日常需要的东西主动的送货上门。 您说了半天不就是送货吗？ 啊，对 啊，我经常给人送货。 啊，你呀？ 啊， 那居民对你也会满意啊？ 没那事儿，照样有意见。 为什么呢？ 这不是有一天下雨 啊， 雨刚下过去道挺难走的， 嗯， 我推着一车小白菜挨家挨户的送。大娘，大娘，我给您送小白菜来了。 哦，大娘说什么呢？ 哎，我不要啊。 土豆。 大娘，您来4捆吧。 嗯， 4捆才1毛钱啊。大娘，大娘，那什么老奶奶。 哎，怎么又叫奶奶了？ 啊，咱的意思给她长一辈儿，她还不要吗？ 我没听说过。这哪的事啊， 老奶奶，我把小白菜给您放这儿了啊。哎，没告诉你不要吗？我倒不在乎那一毛钱。 嗯， 您净弄这些个让雨水浇了的烂菜，你给我送来，我堵心呐。哎呀，你这个菜啊，应该到土筐里头了。 你瞧瞧， 我说大娘，这么办吧，您先给我一毛钱，我替您到土筐里 啊。都到土筐里的菜了，还找人要钱呢？ 啊，咱不是为了国家不受损失吗？ 是啊，你让居民受损失也不行啊。 你看，好心好意，咱给送来了，不要 啊。 行嘞，不要啊，咱记着这茬 啊。 反正你有求我的时候，哎，冤家路窄，当天下午来了一车西红柿。 哦， 这个货正好啊，个儿又大，色儿又正。 嗯嗯， 我刚卸完车，那老太太就来了。 那你跟人打招呼啊？喊大娘、老奶奶。 老奶奶呀、 啊， 没那个。哼，她来了，我不关门就对得起她。 这是什么态度呢？ 我装看不见她。 嗯， 这个大娘叫了我好几声。 嗯， 同志，同志，西红柿怎么卖啊？同志。西红柿怎么卖啊？ 那你告诉人家。 我心说，你还有脸叫我？ 我什么事儿就没脸叫你啊？ 多少钱一斤呢？ 啊， 一毛钱二斤。 哦，五分钱一斤。 哦，一毛钱二斤。好，那你给我要四斤吧。 啊，那给人要四斤吧。 哦，要四斤西红柿啊。 嗯， 得搭点小白菜啊。 这个搭多少小白菜啊？ 一斤搭一捆儿。你看这还是你那四捆儿，拿走。 哎呀，他这还给人留着呢。不，你这是硬性搭配呀、 啊。哎，不管怎么搭配 啊， 反正这点烂白菜全卖出去了。 你呀、啊、别乐了 啊， 就冲你这个经营思想啊，就应该好好的批判，同时你就应该很好的向人张世珍学习。 我告诉您呐，到菜多的时候没人买，你向谁学习也没用。 不，这话可不对啊。 嗯， 人家张世珍就能做到菜多不烂菜，菜少不晾台，我们这边是户户有菜吃，人家还做到了以旺补淡。 以旺补淡 啊，就这个蔬菜旺季的时候，这个张世珍呢储存一部分以补淡季菜少的时候。 我不信。 哎，你不信这样，你可以到我们那儿看看去。我们那片居民呢，在蔬菜大量上市的时候，基本上户户有存菜，商店不压菜。啊， 问题就在这儿，就因为你们光福道的居民懂得疼人。 又来了，又疼人了。 你看我们那片的居民，你菜多的时候让他买他不买，让他存他不存。 哎，他你应该主动宣传呐、 啊，还宣传 啊？人张世珍就这样啊、 哦、 人张世珍在这个蔬菜旺季还没到的时候，是挨家挨户的调查研究。 哦， 他对各地方人吃菜口味不同啊，采取不同的办法啊、 哦、 人家调查研究。 哦，还得挨户调查 啊。对对对对， 那多麻烦。 哎，张世珍就是宁愿自己麻烦，也是为了顾客方便。人家能都像你似的吗？啊，光图省事，啊，人家买西红柿给人搭小白菜， 你咱这做不是就为省事儿？ 你就为省事儿啊、 嗯？ 就你这个做法， 嗯、 你不说光福道居民懂得疼人吗？ 啊啊， 就是光福道的居民也不会疼你，我看得拧你。 啊，是啊，拧完了不就疼了吗？ 啊， 行， 这么个疼啊！你呀、 啊，啊， 要想叫顾客体贴你，你就得首先做顾客的知心人，更主要的是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怎么着？ 不不、啊，您过来，我看看您这脑袋。 你看我脑袋干什么？ 您这个大概是录音机。 哎，你这叫什么话啊？ 您怎么把我们主任说的话全给录下来了？ 这个搁谁也得那么说。 我们主任给我们开了好几次会了。 哦，都是什么内容啊？ 号召我们全体职工向张世珍学习。 真应该好好向人学习。 为这事儿 啊， 还分组讨论呢。 你开会吗？能不讨论吗？ 尤其我们那组 发言倒是特别热烈。 哎，你发言了没有？ 我能不发言吗？ 你应该说一说。 我说今天听了主任这个报告，我有所体会。我认为我们工作做得好坏主要全在居民身上。 啊， 我们这片的居民是有问题的。我建议领导通知街道，组织咱们这一片的居民去学习光复道的居民那种疼社会人的态度。 什么呀这是？ 我刚说到这儿 啊， 我们组里那小赵就发言了。 他怎么说的？ 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 嗯， 照你这样说呀，咱就甭学习了。人家张世珍同志，人家在服务上做到了十个字。 嗯， 是主动、热情、诚恳、耐心、周到。 你瞧人家， 人家拿顾客当亲人一样。 嗯， 人家处处为了群众着想。有一次人家店里来了几十斤活鲫鱼 啊， 人家为了照顾产妇特需，张世珍同志走访了医院和街道。结果张世珍呢送到每一户产妇家里头照顾催奶用。这小赵刚发完言 啊， 我们那李大姐又说话了。 李大姐说什么呢？ 我说两句 啊。 我认为咱们应该很好的学习张世珍同志，人家张世珍同志对待顾客跟亲人一样。有一次有个老太太上那儿买东西去，没留神摔了个跟头，把脸摔破了，把腰给扭了。张世珍同志就主动的过去把老太太搀起来送回家去。由那天起，人家经常送货，经常访问，人家对待顾客是这样。 就是 咱们可以检查检查，我认为咱们跟人比起来是有距离的。 嗯， 特别是苏师傅。 得， 您对待顾客的态度是什么呢？ 嗯， 您自己好好说一说。您还记得吗？上次有个老太太上咱们这儿打醋来，你嫌人掏钱慢了，你摔的人家 啊， 把醋瓶子往柜台上一蹲，把瓶子底儿给蹲掉了，把醋也洒了，把孩子全吓哭了。 是，你这能怨居民不好吗？ 哎呀，就这会开了俩多钟头，没有一个对我没意见的， 搁谁也得有意见。 我就纳这个闷儿 啊， 您说他们的记性怎么全那么好啊？ 啊， 你就拿蹲醋瓶子这事儿来说吧，这事儿我早就忘了。我回到家里头 啊， 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了。 哦， 好容易盼着天亮了， 那就快起吧。 那天是我公休，我呀，我光复道来一趟 啊， 我倒看看这张世珍他是怎么个好法。 你早就应该去学学。 哼，我到了光复道商店这么一看， 怎么样？ 大伙儿那儿正忙着呢。 哦， 这功夫来一个老太太到副食柜那儿买东西 啊， 我赶紧过去了。 你过去干什么？ 咱得看看 啊， 看看那女售货员对待这老太太服务态度怎么样。 他惦着考察考察。 老太太往柜台那一站， 嗯， 售货员主动的说第一句话， 怎么说的呢？ 大娘，您买什么呀？同志。给我打一斤醋。 哦， 一斤醋1.3毛。 嗯， 售货员把醋打好了，拿布把瓶子擦干净了，主动的给老太太放在篮子里边。 你瞧瞧， 大娘，您还要什么吗？不要什么了，你等我会儿啊，我给你掏钱啊。大娘不忙啊，您慢慢掏吧，以后您用什么就上我们这儿买来吧。 嗯。 哎，好，我告诉你啊，同志，我不在你们这边住。 哦， 我到这儿啊是看闺女来了。哎呦，那太好了，大娘，您给我们提点意见吧。哎，没意见，太好了，服务态度多好啊。哎，哪像我门口那售货员似的。前两天我上那儿打醋去了。他趁着我掏钱慢了，他摔得我，把醋瓶子往柜台上一蹲，把瓶子底儿给蹲掉了，醋也洒了，把我们孩子全吓哭了。 啊！ 我一听这是我门口的老太太， 瞧这寸劲儿的！ 我一看，我赶紧躲开了。 你怎么躲开了？ 我不躲开 啊！ 老太太瞧见我，指不定说什么呢。 对，我看也是。 哎，我刚躲开这儿，就听有两位女同志说话， 说什么呢？ 大嫂。您怎么又出来买菜了？ 哦， 您的病刚好， 家里又有小孩又没人看家，咱不是定好了吗？今天我给您送去吗？哎呀同志啊，我不落忍呐、你看我这点病给你们添了多大的麻烦呢？啊，我能出来我还是自己出来。哎呀大嫂您别客气，送货上门是我们售货员的应尽之责呀。 哼， 我一听这售货员说话的意思 啊， 甭问，这准是张世珍。 有可能，你过去问问。 同志，您是张世珍吗？不，我姓刘。 哦， 哦，这是刘世珍。 刘世珍呢？ 我跟您打听，张世珍同志在哪儿？哦，你找世珍呢？那不是在那儿卖菜，那就是。 哦， 我走到世珍跟前，张世珍主动的跟我打招呼。 是啊。 同志您买点什么呀、 那你告诉人家吧。 我说我买了这、我是这个，我是这意思啊。 你打算要说什么呀？ 不是，我来看看你。 好、你说应该向人学习来的。 我不好意思的。 这点他还不好意思的。 我站那看了一会儿 啊， 张世珍同志接待了几个不同的顾客，使我很受教育。 人家对待不同的顾客有不同的接待方法。 嗯，哎，就在这功夫 啊， 来一个老太太，手里提了着饭盒， 哦， 冲着世珍就来了。哎呀，世珍呐、今天我包了点饺子，你尝尝吧，这是干菜馅儿的 啊。 这干菜呀、还是你帮助我晾的呢、你教给我，让我拿清水洗净了，拿开水烫了晾，晾得了这干菜特别好吃啊、你快尝尝吧。哎呀，大娘。我已经尝过了，我不吃。哎，你这孩子老跟我客气，咱别客气啊。你天天给我送菜，我跟你客气过吗？啊，再者说了，我们儿媳妇坐月子，你黑夕半夜顶着大雨给送活鲫鱼去，我们说什么了？我拿你不当外人呐，就当我自己的亲闺女一样啊。 你可以听听。 哎呀，真是亲如一家。 这是实际情况啊，我们光复道的居民就拿张世珍当亲人一样啊。 哎呀，通过今天我的所见所闻 啊， 回到家里我坐定了，这么一想，我越想越不是滋味。 你应该好好想想， 你说人家是怎么了，我是怎么了？ 应该问问自己呀、 人家能做到的我为什么做不到？ 就是嘛， 人家是售货员，我也是售货员。 对呀、 人家有人给送饭 啊， 我为什么没人给送饭 啊？ 我今后一定要竭力争取，也要叫居民给我送饭 啊！ 我要为了送饭而奋斗。 哎，行行行，他这还宣誓呢，这还不这都像话吗？ 不是我那意思 啊， 我决心要和群众改善关系。 这个想法对。 就是嘛。那天中午啊，我那正忙着卸菜呢、老远我这么一看，来个老太太、手里提了着饭盒冲我就喊上了、哎呀文茂啊，你歇会儿再干吧，我给你包的饺子趁热快吃吧。 呵，也有人给你送饭了。 我这么一看，这老太太我还认识。 谁呀、 我妈。 你妈。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学习张世珍。张世珍退休之后除了家务啊，还学着穿珠子。在奥运期间，他做出了各种颜色的福娃，五个奥运福娃形态各异、都招人喜欢。不仅如此，张世珍还萌生了学习奥运英语的想法，但没几天就被老伴阻止了。老伴觉得他的普通话都不标准，说出来的英语自个儿都不懂，还得靠汉字注音，这可不是他的长项。于是张世珍又做起了义工，保护海河，看见谁乱扔垃圾什么的就去教育教育，让他把垃圾捡起来。这就是张世珍，曾经工作中飒爽利落的女劳模，而今呢退休还要发挥余热的老积极。因为在他心中始终记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 投入

相声人生。马三立为了帮助父亲和大哥养家糊口，被迫离开了和他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放下课本的同时，他又要开始另一种学习，那就是学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追忆相声泰斗马三立的艺术人生。要想指着说相声养家糊口，首要的问题就是先得拜个师傅。提到拜师，马三立有些糊涂。父亲和大哥都是高明的相声艺人，平时也曾经教过他许多东西，干嘛还要另拜师傅呢？但是想不通也得拜，这是规矩。相声行拜师要先认尹宝戴三师，尹师负责介绍师傅，宝师是双方保证人，戴师则可替师授业。那是中秋节过后的一天上午，南市燕乐戏院旁边恩华宫饭馆宾客如云，熙熙攘攘。宝师李四把、尹师华子元、戴师张子俊和马三立的父亲马德禄站在门口迎客。宾客到齐，拜师仪式正式开始，由宝师李四把主持。他念完合同，唱报完来宾名单，然后是焚香，由德字辈门长师兄玉德龙执礼。焚香过后，马德禄带子向师父敬献见面礼，接下来是马三立给师父磕头行礼。马三立将写着拜师字句的红帖顶在头上，给师父下跪。师父接过小帖，马三立给师父磕了三个头。磕完头，按说师父照例要训示弟子几句，那周德山会怎么训教自己这个徒弟呢？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夸住宅》，然后红九再告诉您。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 对， 我们两个很少有机会到舞台演出了。 是啊， 因为在天津市曲艺团当老师。 对， 今天我们参加这个演出呢，两个人很高兴。 嗯， 我们看一看呢，全国各地的中青年演员表演呢，给我们两个这个所谓是上点岁数的老演员吧，给我们也很大的促进。 对 啊，看看人家表演，从这个精神面貌上，这个舞台气质上是比我们强得太多了。 哎， 从这个中青年演员，他们的本身文化水平、知识上也比我们强得多。 对， 然后我们来说吧，像我，有人还管我叫马大学问，哪有学问？ 对， 领导的这样的爱护吧，享受高知待遇，不害臊，什么高知啊？哪有知识？ 对， 我比你啊，我差得多远？ 啊， 我甭说，就比他们这个中青年演员 了。那您是客气。 怎么客气啊？ 哎， 你大学毕业？ 谁啊？ 我呢，初中水平。 那您这，我不是大学毕业。 你嗨，你这你们，你老师啊，你要别这样啊。咱哎， 您 别客气。我早就知道，早听说你大学毕业。 我不是。 大专 不， 夜大 不是， 夜二夜二 吗？ 啊， 没事，我来的夜了啊， 夜几？你夜几？你 夜几呀、啊？我夜不夜？ 你夜几？你夜几？ 没夜几？ 你怎么那么大学问？ 我哪有学问？ 我看你欠字那天，你欠字 耗子。 不是，我看你签名， 你这怎么好？ 你签名，我看您 签名一只手， 那就写那么好呢？你这字， 就那几个字熟， 还 那是练出来的，就练那几个。 你在哪儿毕的业吗？ 哎，我们 你哪儿毕的？ 啊？ 哪儿毕的？ 我小王庄毕的。 不是，你怎么是玩笑？你这个 谁玩笑？他问我哪儿毕的？ 你哪儿毕的那些个业？ 那些个业？ 那点子业 没有？ 你那些个业都哪儿的？ 那我哪儿的都业出来的， 像话吗？ 我跟您说啊，我念过7-8年私塾。 什么私塾？ 就是三字经百家姓。 哦，怎么样？我说呢，您我叫四叔嘛，您被这么说，你张口就四叔句子 啊 啊，想起来了 啊， 当初你们家请个老师在家教学去教你是不是？ 对呀、啊， 你不上外头上学去， 不去， 把一个教书的老师请到你们家管吃管住，啊、常年的在你们家住。 对， 对吗？ 那会儿我们家条件好。我爸爸给我请了个老师啊，在我们家就教我一人，这个名字叫焦庄管。 你们有钱？ 哎， 谈不到，谈不到，谈住，谈住，谈住，陈强， 哎， 我知道，不简单啊，好根好底子，底子好 啊， 梆子坏了， 对， 过节。 我说你怎么拿 着梆子也没坏，梆子没坏，有梆子吗？ 没有梆子， 好根好底子， 有好根好底儿， 家大业大， 对， 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哎，我们家是洋蜡工厂， 家大业大，有的是什么 马？什么马？ 够这折呀、啊，就会要这折， 骡马， 哎，对对对，家里是良田千顷， 哎， 树木成林。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躺，跳子成刀，先前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三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哎，都仇一块了，都成了仇了， 兄弟怎么着？ 兄弟们和美， 兄弟和美， 哎， 要说你们家 啊， 那真是和睦家庭， 对了。 那真是兄弟和美， 嗯， 你们上辈 啊， 你父亲行二， 对， 你家 他知道， 这怎么样？ 嗯， 知根知底吧？ 啊，知道。 你大爷， 嗯， 你三叔， 嗯， 你父亲， 对， 你父亲行二， 对， 老哥仨， 嗯， 手足弟兄啊， 哎， 那真正一点矛盾没有啊，那老哥仨， 嗯， 亲如手足啊，知道这句话，亲如手足啊， 手足。 那没见过， 嗯， 就是他们家 没抬过杠。 那老前辈、老上辈、老哥仨，你婶子、大娘、你母亲 啊、 嗯，这狐狸们、这妯娌们，你看看， 我这是狐狸呀、啊，是妯娌呀、啊， 说错了，说错了， 啊， 说错了， 我们这个嘴怎么净走善呢？ 说错了， 这是说错了。 这不慌吗？这么一慌吗？ 您别慌，您慌我们家倒霉。 那妯娌们， 哎 啊，妯娌们，那亲姐们一样。 对， 你算算，没分家哪有啊？ 不分， 抬杠拌嘴 没有， 多少辈子没分家，完了到你这儿完了。 对对， 到你这辈子甭分了 啊， 甭分家了。 对， 没人了。 哎， 就你一个， 他妈独生子， 先请地一棵苗。 哎， 你大爷没儿没女。 对对。 大财主， 嗯， 多少钱？趁多少钱？你大爷家 就是 你三叔 啊， 你叔叔家， 对， 你小孩 没孩子， 你父亲和二就一个， 嗯，三门手一个， 没哥哥，没弟弟， 嗯， 没姐姐， 嗯， 没妹妹， 就是 千顷地一棵苗， 嘿， 独生子， 哎， 老哥仨多疼你， 疼我， 小时候花那钱， 嗯， 多少钱？花。你大爷家有钱，给谁花？没孩子，花给这孩子。 哎， 你三叔家有钱，花。你说要什么？买 买。 你父亲那更甭说了，老哥仨拿你当心尖儿 啊，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你觉得疼吗？ 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你去。 老哥仨就一眼睛。 俩瞎子，一个一只虎。 我说俩瞎子吗？我说俩瞎子吗？ 你没说啊。 老哥仨就一个眼睛，可不俩瞎子那的一只虎吗？老哥仨就你这一个眼珠子一样。 那他您别比这眼珠子。 你们家要不趁钱 啊、 嗯？你们家能住那么破的房子吗？ 对呀、 啊。啊？ 你知道？ 你爸有外号 叫什么？ 嗯？ 叫什么？ 王半街， 半街， 哎， 怎么个王半街？ 你们家那房子，你们家那房子半趟街那么大，就你们住宅。 对对对， 就别说趁多少房子，趁多少地， 一个占半趟街。 那住宅 好家伙，我可不捧啊！ 哎哎， 喂，我可不是简单的听说，我可不是耍色奉承您。 哎哎，对， 讲究住房子， 哎， 讲究， 哎， 那排场，比不了， 那是 古色古香， 对， 老房子 啊， 讲究， 哎， 呵， 您给说说。 门口有一片槐树 啊， 那真是古槐冲天，挪荫撒地，门庭壮丽，金匾高悬，大有官宦之风。前有高楼大厦，后有小院泥轩，金碧光辉，千门万户，左龙右凤，横搭二桥，一同来往操练水军，有意征南。 这是我们家， 嗯，这是三国铜水台。 哎，白喜欢了！ 哎哎， 往三国铜雀台上， 我拿这做比方，我拿这做比方。啊、曹操修的铜雀台 啊， 怎么样？ 好啊， 好棒呀！比你们家呀 啊， 连你们家电钻都不如， 电钻都不如， 没你们家电钻高。 我们家电钻好， 王家大电钻 是吧？ 哎， 您给说说， 殿宇重重，高阶阴汉。七步一阁，八步一宫，外有千山万脊，内有锦绣华堂。宫内摆设惊奇，真是象牙为床，锦鲤为幔，走穗提钩，小金花帐内有美女从庭，一个个霞帔霓裳，云欢珠翠，貌美无双，娇容绝世，晨起梳妆，粉水如漆，哈气成云，一阵阵香风扑面，翠滴滴，娇音震耳。 这是我们家。 这是秦始皇的阿房宫， 你别说了，就跑阿房宫去了。 秦始皇怎么样？ 好， 南修五岳，北筑长城，东天带海，西建阿房 啊。 阿房宫啊 啊， 比你们家呀、啊？ 比我们家怎么了？ 不如你们家那小院， 比我们家小院。 哎， 我们家院子好。 得，山不高而清，水不深而秀，花不多而艳，竹不密而平，亭不宽而雅，朋友不多而俊。形同管鲍，一丝关张，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真乃武侯发乡之地。 这是我们家吗？ 卧龙岗。 不对，未出茅庐我就知道 卧龙岗。卧龙岗不是你们家花园 啊？ 王家大花园。 王家大花园。 对，花园。 您说说， 花园依山靠水，良工制造，圆庭宽阔，内外惊奇。四周就是干柏细磨，琥珀石下尖，中间有透壁花窗，临门绣户，园内树木重杂，楼阁影影，一草奇花，去看如锦，处处可观，光辉夺目。横藤奈路，鸟叫虫鸣，花片齐飞，小院微风，于前自落，树转曲栏，见楼阁红场，高大有秋千余架。 这是我们家 聊斋。 聊斋的 聊斋西湖主 啊，西湖主， 西湖主不是你们家茅房 啊？ 茅房 不是我们家茅房， 王家大茅房， 王家大要这么大茅房 啊？你一不多人一块拉没问题。 嚯 啊， 那您说说 多讲究啊！ 啊， 你们家那盆里养的山石啊，比鼓楼都高。 是啊， 山石高耸，溪水盘流，上有楼台殿榭，下有水阁凉亭，左右是爬山转角，抄手人廊，玉砌通香，花石围路，珊瑚爬墙，藤萝绕树，玉带桥，竹篮湖岸，月牙河，碧水沉流，一望无边，恰似水晶世界，大有仙府之风。 这是我们家 《红楼梦》 啊，《红楼梦》了， 大观园， 大观园， 大观园，不是你们家， 毛， 五宝吗？ 什么？ 别别说 花园。这花园，《红楼梦》的花园，你能比我们家吗？我让你说我们家花园， 行， 我不理你。 哎，别推别推， 别推。 哎，说了说了， 别说了， 说说行不行？ 不成心了，拿人开心。你再说我也不理你了。 你让我说什么吧？ 我让你说我们家花园， 王家 啊， 老王家花园啊，行不行 啊？ 王家花园谁不知道啊？ 啊， 都说我是捧着吗？不是奉承吗？ 说呀、啊。 哎呀， 在哪 儿？你家那王家花园吗？ 啊， 都知道吧？ 在哪儿？ 王家花园 啊， 那个四路汽车、九路汽车那儿有一站吗？ 哦 哦，皇家花园。我想皇家花园，对，皇家花园。王家花园呢？ 王家花园啊？ 王家花园， 王家花园在哪儿？ 王家花园说不上来，在哪儿？ 在哪儿？ 不知道 啊！ 王家连坟地都没有，哪儿花园？你爸卖乌豆，哪儿花园？ 这不是成心？ 完了完了，好好说，好好说，好好说。 你别说了， 这回说说你们家， 你别说 你们家啊！ 别说了， 提起你们家这个花园， 怎么说了？说了什么了？ 我不听了。 我有好。 打一开始你就拿我开心。 不， 想当初，我把你退党呀！ 别退 啊！好， 说你咱们家鸡缸，这不是玩，这不是逗着玩吗？你玩笑不玩笑？ 我谁跟你玩笑？ 哟，我不知道你这么轴啊！ 轴啊！你才疼呢！ 完了，要玩笑吧？哎，我问你这，你哎，你跟别人不玩笑啊？ 我跟别人玩笑。 哦，这是哎不。 爱得着你吗？ 这一说笑话，这夯牌没有？ 我夯牌啊， 掉脸了。 掉脸啊！ 完了！ 我说你一句什么了？你打一该我就拿我开心。 完了！ 去， 别着急。 多少元呢？ 我，你损我两句，你骂我两句，我不搭茬。出去！ 不会骂。 打我！出去！ 我打你！你。 打！我怕你别扭啊！ 我不别扭。 哎，你看他这是干嘛呢？哎，你看这，完了！怨我！ 怨我！ 罚五块钱，罚五块钱！你弄车钱，完了，这就乐了，见钱乐了。你来车钱，你罚我一块钱，你坐车，我不向你财迷，我不在乎钱。花一块两块没关系啊，只你痛快，只你乐了，行了。我怕你恼，钱没问题啊，我不在乎钱，你罚五块钱， 你不在乎钱， 哎， 你不在乎钱， 哎，没关系， 我也不在乎钱， 没关系啊， 嗯， 你罚五块钱， 我比你还不在乎，罚我， 哎， 罚我， 我，你罚五块钱， 罚几块， 你罚，你那么奢侈， 罚我，罚几块，我这 没关系啊， 没关系 啊， 我也没关系。我也不猜你一块钱算什么 啊？ 罚 哎，我怎么能罚你啊？ 哎，没关系，谁罚谁都没关系 啊！ 你罚， 我说那叫嘛呢？ 那叫嘛罚？我不在乎， 那就不像话了，那叫 像话 啊？ 那有什么罚？ 这一玩笑，你还罚你些钱干嘛？这多少？ 一块， 我说是找你五毛。 这心眼儿话，还找五毛，多远点？你要不说我们家，你就别说了。 说说你们家， 哎， 王家大门，王家大高台阶， 哎， 行不行？ 高台阶 啊，对了。路北的广亮大门， 哎， 上有电灯，下有懒灯，回事房管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北面是严肃整齐，进了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顶天高大天棚三丈六，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沫点养鱼缸九尺多高的架竹桃，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子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跨院是厨房跟茅房，西跨院是茅房跟厨房。 啊，吃完就拉呀、啊？ 怎么省事？ 没听说好分开吧？ 啊、东跨院厨房， 哎， 西跨院呢？ 茅房。 西跨院茅房， 哎，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哎， 进屋里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好， 迎面摆丈八条案， 嗯， 上有尊窑瓶、狼窑罐、熏烟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按前摆硬木八仙香石器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摆着文房四宝 啊， 纸笔墨砚，端砚湖笔徽墨铜剑，天文地理欧柳燕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唐伯虎的美人，米安当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庄堂一笔虎字，道光亲赐你爸爸的镇宅宝剑， 对， 吕沙鱼不笑，金石剪金铜口，上挂黄龙刺刀，你们家有一张二穿衣镜，一丈二的歌剧院，五尺多高的八音盒，翡翠的盆景，滴血的酒陶，枫木铜的金钟，翡翠的玉磬，座钟挂钟，待客钟，子儿表对表，寒暑表， 听着， 要讲代表，谁讲的不过你爸爸？ 是啊， 你爸爸代表上谱。 上谱， 一个道，一个道，铜个道，铁个道，金三只，银三只，双巧子，单巧子，有位立位，一位拨拨地，手提小闹表，右手提了八音盒，头顶一大座钟，怀里揣着大挂表，未曾走道，叮当的乱响。 这是我爸爸代表， 就是给钟表铺搬家。 我搬家。 刚刚我们欣赏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二位合说的夸住宅，下面我们就来接着说。 马三立磕完头后，师傅和他说了些什么呢？马三立心里也想师傅一定会严声厉色约法三章，不料周德山只是咧开大嘴乐，一手拖着红纸包着的小铁，一手做出要搀扶的样子，连声说：“不说什么了，不说什么了，都是自个儿的孩子，看着长起来的。”三立从小就老实，不会淘气，学吧，好好学吧，活脱一副笑菩萨模样，众人相顾失笑，肃穆凝重的气氛倒被这位顶礼膜拜的对象冲淡不少。之后马三立又给师大爷玉德龙磕了三个响头，并聆听师大爷对自己的教诲，最后又给师叔师哥们每人磕三个头，仪式才算完毕。从这一刻起，他正式走进了相声艺术之门。那马三立拜师后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再为您讲述。最后为您带来一首来自阿杜的《相信我可以》，主持人红九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开始前你第一面时就有一个梦，我这个人你对朋友会怎么形容？太沉重还是太开笑了，你眼中的我，其实我的原来和你想的有一点不同。每次见你我的梦就越来越生动，感觉可以背负着你一路向前冲。太激动还是太懵懂，我尽量放轻松，只是心的绞痛，爱的轻重由不得从容。这世界不完美，想你也曾掉过泪，为分为离为情为爱为这一切，就是谁，就是能给你安慰，迎风挡雨有我陪你，梦更完美。小心翼翼，粗心大意，人海茫茫也曾想过自己要什么，打开心还是收回去，我犹豫的天性，只在你的眼睛你的善意我早已清醒。这世界不完美，想你也曾掉过泪，为分为离为情为爱为这一切，相信我可以，你要谁我就是谁，就是能给你安慰，迎风挡雨有我陪你，梦更完美。开始见你第一面时就有一个梦，深深相信随着时间会越来越浓。